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城市文化范儿，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浴血广昌》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原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的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故事发生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关键时刻，将用艺术手法再现当年流传在苏区的一个真实故事。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7月31号，明天呢是8月1号，第91个八一建军节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献礼建军91周年的战争影片《浴血广昌》从明天开始就要在全国公映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部影片片尾的主题曲。那么这部影片以1934年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再现出我党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这段故事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炮火连天、硝烟滚滚、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经历让人无法忘怀？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就带您一起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剧作家刘英学。刘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克峰好。 大家好。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浴血广昌刚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礼，相信呢刘老师也非常的繁忙哈。为浴血广昌这部电影您忙了多长时间了？从最早的编剧开始。 要是说从剧本开始呢，我时间是最长的，一年半还要长。因为从去年的这个关春节2月份我们就开始做剧本，8月23号正式开机，到去年的11月6号停机，开始做后期。一直到我们这次这个供应嘛，7月6号电影局发的供应许可，所以到8月1号就这么长时间。 每一步您都这个历历在目哈，所以每个日子都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做一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样，刘老师先跟我们说一下吧，《浴血广昌》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个刚才你也说了，它其实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用我们的话，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大家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啊，红军就开始长征了。但很多人不明白红军为什么长征啊？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广昌战役，失败了，就是所谓的中央苏维埃的北大门洞开，被那个国民党军拿下。就是整个中华苏维埃的 北部屏障没有了， 嗯， 这时候呢，国民党军可以长驱直入， 嗯， 使得我们的中央苏维埃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嗯， 这就是长征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嗯，浴血广昌展现的就是这一段中间的一个历史哈， 对，我们主要表现的呢，就是从这个广昌战役，从1934年4月份开始，到1934年8月份的高呼脑战役结束，就表现了这一段当地苏维埃军民怎么抗击这个国民党军的围剿， 嗯， 到最后怎么浴血奋战开始长征，主要是写这么段事儿， 嗯。那么这个首映礼是上周六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李克峰老师也去现场看了这部影片。我们知道这个克峰平时对军事历史非常的在行，其实克峰对电影也特别喜欢哈。其实那就不只是军事电影了，各个题材电影您都很喜欢。那么您去看了这个浴血广昌的首映礼之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看您当时就发了朋友圈哈。 对，实际上呢，我是这个八一厂的这个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了。 哇哦！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从片头的那个蓝屏闪出来的红星开始，就特别高兴。 看完就很热血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片头啊，还没有那个金边和那个八一，就是一个大红的五角星，然后闪着那个荧光的一个蓝的那个地儿，就是一看到这个，就对我来说电影的印象就是这个东西， 嗯， 因为原来都是到了比如吃完晚饭拿着那个小板凳 去露天的， 露天，对对对，就是每个大院都有一个露天的地方放电影，一面白墙或者一个楼，一个墙，就那样， 嗯， 那么看，当时也是看了很多八一厂的片子。大会堂呢，这个以前去看电影看得多，周末看电影，最近几年好像一直没去过，这次还是这个 没有这么重大的题材啊。 这次看了首映礼，所以我特别喜欢八一厂的电影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像闪闪红星，那样的片子，就是当时就是差不多这是一代人吧，你的这个感情啊，你的这个好多东西就定格在那个片子里，因为当时很小。 嗯，那么看了这个浴血广昌这部影片之后，您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浴血广昌呢，因为这个题材是很沉重的啊， 嗯， 那个本身这个如果是你要知道那段历史的话，当时牺牲很大，而且这个可以说整个 很惨烈， 参战的无论是这个从战士到高级指挥员，可以说这一仗打得都很艰苦，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么一个题材我们把它再现出来，这次我看呢，反正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基本上是一个从比如说一个家庭一个小战士的角度，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我看这个反围剿五次围剿，当时五次围剿的原因就是很多很多，它是个综合性的一个原因才是反围剿失败的，那么其中有一点呢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整个苏区的人力物力就是在几次反围剿中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那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把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都已经征兵了，就是确实是，就是他 小孙子五牙子都已经去参军了， 就是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就跟我以前看资料就非常接近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就苏区，其实中央苏区就几个县嘛，确实是人力物力当时已经耗尽了， 那么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影片其实是讲述了这个当年流传在苏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围绕着赖婆婆和她的五个红军孙子的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展开的。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经历了广昌保卫战和高呼脑战役等等一系列的生死激战，赖婆婆的四个孙子相继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小孙子五牙子也在和敌人一次次的生死较量当中吧，从一个胆小懦弱怕见血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面对无情的炮火，面对残虐的敌人，赖婆婆始终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她坚信红军终有一天能够凯旋。应该说从这个赖婆婆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哈，还有面对这个挫折坎坷仍然保有的这种坦荡的胸怀。 城市文化范儿，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广昌留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战斗足迹， 毛主席曾五次转战广昌，在马背上吟成了饱蘸激情、气壮山河的光辉词章《剪字花木兰广昌路上》。苏区时期，广昌有 1.54 万人参加红军，2万人参加地方革命武装，为革命者捐躯数万，其中有姓名的烈士3351人。电影《浴血广昌》以1934年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通过赖婆婆和一家五个孙子的小人物的故事，再现了我党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 二月八，三月牙，六月七月满天涯。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浴血广昌这部影片明天即将在全国公映了，那么这部影片创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故事，这段故事的历史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浴血广昌这部影片的编剧兼制片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剧作家刘英学，以及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带我们一起来了解浴血广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这个刘老师也介绍了，浴血广昌是讲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原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哈。为什么当时想要选取这样的一段历史来展现呢？有什么样的故事打动了您呢？ 就是说呢，过去我们拍电影啊，不太喜欢拍这种失败的战役， 嗯， 就是老是拍成功的，你包括什么那个打击侵略者呀、奇袭啊，包括地道战，包括我们后来拍的一些，就包括我们前面拍的《血战湘江》。很多不懂历史的人呢，说血战湘江是失败的战役，其实那是错的，血战湘江是胜利的战役。什么叫失败，什么叫胜利呢？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军队，我赋予你一个战斗任务，你完成了，你就叫胜利了。 嗯， 至于血战湘江牺牲了多少烈士，那是另外的问题，就说明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得到这个胜利代价太大了，但是它总体上它还是胜利的。但是恰恰呢，广昌战役确实是失败了，因为我们的任务当时是守住广昌，当时把广昌作为新德里嘛，说那个一定要守住，像守坚守新德里，当时是口号。 嗯， 影片里呢，我们张营长也提到了，就是绝不后退，但是最后还是没守住，这就叫失败。当时在论证这个题材的时候，很多专家也不同意写，很多的领导担心说的不好写。作为我呢，其实也在忧郁，信心真是在逐渐创作中坚定的。我就想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先尝试一下吧，我们不要老写胜利的战争，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写失败的战争。 嗯， 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很多战争题材啊，它都是失败的。 嗯， 他敢写，我们能不能尝试一下，这是我们当时的第一个考虑。 嗯， 第二考虑啊，就是说我们的广昌战役啊，它在历史上在军史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战役， 是， 但是至今没有发掘出来。大家你看提了很多战役，为什么就不提广昌战役？因为它其实是我军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就开始走上漫漫长征路了，两年。 对， 它关键的是就是这一仗，但是很多人就是很避讳这个，就没有谈。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历史啊，再向大家公正一下。 嗯， 第三个呢，说白了，之所以后来坚定我的信心搞这个题材，就是与当地的福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嗯， 这个福州市委的萧书记啊，这个政治非常敏锐，他就是坚持要搞这个，也坚定了我的信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代表党的，代表一级党委的，他这个坚定就坚定了我。 嗯， 所以最后我们就搞了这个战役。 嗯。好，那么这段历史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请克峰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的这个刘老师也说过了，这个广昌战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就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 嗯， 是吧？ 这个说到历史呢，首先我们得谈谈地理，因为毕竟那个我们很多在北京的人是没有到过那个地方的。 广昌在江西，先告诉大家。 但是在江西呢，也是比较偏南的地方。像我以前去过南昌，但是没有往南走过。那么这个从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呢，就是它是如果往从广昌向北看，一个是最近的就是抚州，抚州再过去才是南昌。那么像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那里边有个山歌，就是唱的就是打到抚州南昌城。那你看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他站在苏区，他唱的这个。准备打南昌的那个视角 哦， 包括毛主席的那个词，广昌路上，他最后写到就十万工农下吉安，当时其实也是就是毛主席费尽了这个口舌，说服了很多的这个领导还有同志们，就放弃了这个进攻大城市南昌的那个原来的战略，然后转攻一个稍微小但是富庶的吉安，结果。这个最后成功了，就如果当时以我们那一万红军去打这个南昌的话是打不下来的，但是当时的这个很多的思路还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毛主席说服了以后呢，带着这个十万这个农民和一万红军打掉了这个吉安，所以他写了那个词，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电影啊还是诗词，其实他的背景都是当时就是一个是作战很艰难，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方针的争议，到底是在根据地内部坚持还是打出去急于攻打大城市。其实这个包括现在的广昌战役还有原来那个诗词，很多的争议的点都在这儿。 来，我把这个诗词给大家念一下啊，昨天晚上李克峰老师发给我的，剪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处，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班十万工农下吉安。 对，那么但是这个广昌战役这个时候呢，在三四年的之前两年，毛主席呢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了，就他的这个主张又被那个急于打这个大仗急于打硬仗的那一部分人给代替了，所以才有的这一次顶牛仗。 顶牛仗哈， 对，就是在苏区的北门，因为以往这个打仗的诱敌深入都是把北门打开，叫你进来，你要攻击我就让你攻，然后攻到根据地的深处的时候，突然来一次包围。 那么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当时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也是这部影片创作的历史这个背景时期，红军是经历了生死决绝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高虎脑是个地名哈， 它归广昌县管， 归广昌县管哈，经历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战役，当时就是这个战争发生的这个前后的情况， 它一共是两仗，这个电影应该是两仗。广昌保卫战呢，是保卫着广昌那个地方。广昌呢是可以从地理上说是个通道，两边是山，中间呢一条河叫胥河，然后呢这个敌人呢是分河东河西两个纵队，因为它那个河是正好穿在中间的，最后呢它的目标呢是要打到这个广昌，然后广昌失守以后呢。就隔了几个月，然后呢才是高虎脑。高虎脑呢就已经在广昌再往南了，那是一个大概400多米的一个，也不能说完全是山了，就相当于丘陵地带吧，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它中间是条公路，它卡着那个公路，所以又打了一个硬仗。就这一个电影其实它相当于是 表现了两个战役， 跨着四个月，但而且多说一点，就是因为国民党当时的这个策略变了，他这么点的距离他走了四个月，他就是走几百，走他这个一两公里他就修一个碉堡群，然后再走一两公里又修一个碉堡群，他不急，所以你看这点距离他走了四个月。 那么当时的这个咱们这个红军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 在这个就如果你要从战术的战役战术的角度说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打的是叫阵地战，而且在防御的这个方法来说呢，它采取的是也是叫纵深防御，就是大概十几公里的纵深呢，有五道防线，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支撑点式的，这个我们从电影里能看到，就是它修的不是那种就是长长的堑壕，而是呢一个一个的这种堡垒，当然这个方法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这个挡住这个国民党军，因为国民党军数量很多，但是广昌保卫战呢红军伤亡比国民党军要大，但是在高虎脑这个具体这个战役中呢， 红军的伤亡小，国民党的军的伤亡大，这两个仗还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总的来说，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就是还是咱们没有守住。 对，整个战役目的呢是没有完成，就是说你非要顶着门不让他进这个北门呢，看从力量对比来说是顶不住的。 嗯，所以后来广昌陷落了之后，这个红军转而开始长征了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从大战役来说呢，其实高虎脑战役呢也属于广昌战役，它通称广昌战役。 对。 但广昌战役又分几个阶段，它第一阶段就叫广昌保卫战， 嗯， 主要是就是保卫广昌。 嗯。 第二阶段呢才是高虎脑等，还有一系列什么大寨脑一系列仗。 那么这个大家对于广昌战役的这个前后的这一段历史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浴血广昌》这部影片呢，它不单单是表现战争，因为咱们的这个宣传里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讲述平凡人的真实史诗。那么一般说到战争题材呢，大家这个想到有宏大的战争，那么最后咱们这个《浴血广昌》这部影片实际上是把视角聚焦在了战争背景下具体人物的这个命运。因为出来这个柯峰也跟我说，就是表现了这个几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情感。刚才我们说到赖婆婆啊，她的这个几个孙子，尤其是这个小五牙子啊，还有这个红军战士等等。想问一下这个刘老师，那么当时我了解到赖婆婆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您去做了是个采风是吗？ 对， 嗯， 这是当时啊流传在苏区的一个故事，叫八子参军，就是 还不是五子。 对，赖婆婆把她的八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后来全部牺牲。 嗯， 这个事儿呢，就是十几年前啊，当地的他这事儿发生在赣州。 嗯， 当地的曾经搞了一个采茶戏，好像在北京演出，反响还特别好。我们在搞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片子这说起来话就多了哈。这个从电影的本体上来说呀，就是从30年前吧，我们厂开始搞这个大决战，开始战争片，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呀就进入了一种模式，就是战争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就所谓的就是这种全景式的战争电影。 嗯。 而且以八一厂这个大决战为代表的，这后来就出了一大批这种电影。我就觉得这种电影当然了，它也有它的价值和在艺术上的成就，但是我觉得电影的本体啊，还是写个人，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小人物的命运，写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个一个电影啊，我们可以不记住它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能记住它的人物，这个电影就是成功的。这也是我在创作时候考虑的，因为广昌战役可以写得很大，但是后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写，就写当年这个八子参军的故事。但八子参军的故事呢，它涉及到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创作上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版权的问题，因为它赣州那边创作过类似的文艺作品，他们现在据说也在搞。 嗯， 所以呢，你要是跟他撞车了呢，或者用了他的东西，这可能在版权上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重新编了个故事，编了个五子。 嗯， 所谓的五子呢，其实在电影里真正出现的就三个儿子。 嗯， 那两个也都是作为背景提一下，因为我觉得电影人物不宜太多，有三个儿子足矣。 嗯， 那个后来呢又听从了各方面的意见，又增加了彭德怀啊、杨善坤啊等等当时的那个主要的军事领导者的人物，所以这个戏里的人物就挺多了。所以当时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还是从小人物的身上把整个大的事件、大的战争作为背景来写。 嗯，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出发点。 嗯，柯峰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我当时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苏区当时的动员，就是因为这个，你除了动员这个人力，当时的兵员我们知道已经都就是已经耗尽了，就是能征的兵已经都征了。 嗯， 像以前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少贡国际师， 嗯， 就是把这个青年团员已经都编成一个师了嘛，就是最后的时候征兵征的很多了。 嗯， 另外你看里边这个你征粮也好，你征这个比如说建筑材料也好，其实都是已经动员到极限了。 嗯， 就是所以我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说五次反围剿呢，就是它失利的原因就是综合因素，它有各好几条，就是说你除了你的这个整个的作战思路以外，还有你确实物质基础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苏区这几个县已经打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只有走了。 城市文化范儿，铁血人情的浴血广昌。电影《浴血广昌》以1934年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户脑战役为背景，通过赖婆婆和一家五个孙子的小人物故事，再现出我党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马上我们就要说到了，所以您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听，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请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剧作家刘英学和新闻评论员李克峰，一起来给我们说一说明天即将公映的《浴血广昌》这部影片，以及这部影片所表现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这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部影片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创作的初衷啊，以及他从这个小人物来展现这种宏大的战争场面。那么这部电影呢，应该说这个很多观众呢在首映里看完之后呢，也是这个掉下了眼泪哈。相信和演员精湛的演技也是紧密不可分的。那么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好吗？ 这位主演呢，是郑浩、何达、张永达、杨俊生，还有卢秋红。我觉得郑浩呢，可能那个知名度稍微大一点啊。 郑浩主演过《我的父亲母亲》里头的那个年轻的父亲哈， 跟章子怡搭过戏。 是。 他很多观众比较熟悉的。他在这里呢演我们的那个张营长张雷。他的原型就是张震啊，就是后来的我们的张震将军。这个何达和张伟达呢，也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在青年演员里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像一些什么那个战狼啊，红海行动，他们好像都参与了， 就是演一些军事题材的影片，都是硬汉形象。 像杨俊生呢，他这个孩子呢好像上的电影不多，但是我觉得他很有潜力。他这次演的这个五牙子，从他一开始胆小怕事怕见血，到后来的这种英勇杀敌，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演的细节把握呀，非常的丝丝入扣。卢秋红呢，还是个电影学院在校的大学生，才大三吧，还没毕业。我觉得他的角色也完全诠释的很好。而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他们任务都完成了，也表演的都不错。后来呢，我们又请了三个就所谓的客串演员嘛，你比如像冯恩赫啊，冯恩赫呢，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潜伏那个 站长， 站长后来成这个演特务的专业户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厂的那个特型马小伟，就演蒋介石的，现在在国内演蒋介石他可能也得排第一吧。这个呢，再一个就是刚才 我们出 到的 出题目出到的这个赖婆婆的扮演者朱希娟老师。那么演员阵容里头，这个老中青三代都有涉及哈，有年轻的，像其实马小伟他演蒋介石，他算是中年的哈， 对，他是中年的。 这还有这个老演员，年纪最大的冯恩赫还不算，应该是赖婆婆的这个演赖婆婆的朱希娟老师。 朱希娟今年正好80。 哇，朱希娟老师当年这个无穷花，我相信克峰 啊，对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最早看那《红楼娘子军》印象特别深， 少年时代的这个。这个英姿飒爽的形象深入那时候的人心哈。朱一娟老师都80岁了，您怎么请动的他呀？还愿意出山来在这部影片当中来客串一下。 朱一娟演这个电影还真有故事。他呢，我们原来这个角色分配啊，不是赖婆婆和五个孙子，是他妈和五个儿子。就因为朱希娟参演，我们把角色都给调了， 辈分给调了，要不然够不对了，该这年岁 这变成奶奶跟孙子了。其实调的时候还挺别扭，很多戏啊相应的都得改。后来有人建议说得找朱希娟试一下，因为朱希娟呢，我们当时呢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呢她名气肯定够，第二个问题就是她好多年没演戏了，而且不知道她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没有把握，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接了。 当时那联系完之后，哎，他还真同意上了。我们紧急就是这边改剧本，那边试角色，就开始给干起来了。在现场，他还把我觉得他把自己这个角色完成的比较好。 全剧组的工作人员， 上到导演下到演员都是认真踏实的拍戏。我听说朱锡娟老师在片场也是和剧组同吃同住是吧？也 对，都一样，同吃同住。你像那个冯恩赫，也七十多了，那就演炸桥那场戏，拼命的跑，跑的后来都休克了。我们现场抢救， 哎呦， 抢救！而且当时那个广仓啊，实拍是在广仓嘛，太热，天津当时是四十几度。 哎呦， 我们把所有广昌县的，这个是那些治暑的药，什么死敌水啊，什么藿香正气都给买光了。后来专门派车去南昌。每天都有晕倒的群众演员，哎呀，这个当时那任务完成的真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也很艰苦哈。而且真的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演员身上的这种敬业精神哈，这跑休克了，我一听还真是。 哎不，那个地方是热，如果说你在这个本来就湿热的季节去的话， 所以可见当年红军在这里就是进行这个战役，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也是 反正我去过江西，我感觉就是一个是呢当地的那个环境对北方人来说是挺难受的，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江西人普遍很乐观， 哎， 所以我感觉是江西人很开朗很乐观。 是，就这两天咱不是高温预警吗？就咱这闷热这天儿哈，还没有人那儿热，他们那儿更是湿。热是吧？ 对， 所以江西人还爱吃辣子是吧？ 是，他每天 去湿气， 吃辣子。哎 哎， 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就这个季节去的嘛，他四十几度每天 啊， 没说嘛，我们那个都是乘车买那个藿香正气，当地人都吃惊，所有药店一扫而光。 拍下来太不容易了。 城市文化范儿，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为了真实还原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形象，保证影片品质，浴血广昌特别邀请了七十多岁高龄的祝锡娟老师再度出山，出演深明大义的赖婆婆这个角色。凭借当年出演《红色娘子军》荣获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年仅24岁的祝锡娟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焦点。这次为了《浴血广昌》这部电影再次出山，一定会再次倾情展现出又一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二月吧，通过二位刚才的这个介绍呢，大家对于这部影片以及这段历史有了了解哈。香蕉老师就说了，他说我啊去过江西南昌参加比赛，夏天热，比赛点还没有空调，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一个老师到那儿就病了，一直输液。因为刚才刘老师说到了当时拍摄哈也非常的艰苦。那么洪生呢也在微信平台上说，他说江西是很热的，这样拍片真的是有奉献精神，佩服演员导演和职场的人员，七八十岁的老人参演真的是一种奇迹哈。那么为了表现好这段历史呢，应该说咱们的这个演职员都付出了很大的这个辛劳。那么对于这段历史呢，我相信大家还是很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李克峰老师其实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当时是历时18天的作战当中，毙伤俘敌一共是2600多人，但是我方却是伤亡了5000多人，这是红军历史上一场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哈。当时这场战役的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以及这前后的情况，那柯峰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关于红军的影片很多了，像我们从小就看各种各样的关于长征的、关于根据地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把他的所有的矛盾梳理一下呢，你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反围剿，其实呢，从这个井冈山开始啊，它一共是三种。一种呢叫进剿，进剿呢就是一省的土军阀来打这个红军，叫进剿。还有一种呢叫会剿，会剿呢就是两三个省的土军阀联合起来打这个红军根据地。还有一种呢就是围剿，所谓围剿呢是以蒋介石当时他的那个作为就是他在民国的那个中央的领导，他出动的这个力量，他来组织的这些包括中央军也包括土军阀，这叫围剿。那么进剿一共是四次，会剿三次，围剿是五次。那打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这个就是就长征了。那么在这中间呢，这个大概是我们说到为什么是阵地战、消耗战，为什么要谈这个事儿呢？因为在这个至少到一二三次反围剿，也就是说在毛主席指挥的情况下呢，其实呢一直红军是避免打阵地战和消耗战的。他这个原因就在于呢，这个国民党军呢他走起来最好打，就是 毛主席指挥的三次反围剿13仗里边有6仗是打的是在行军的敌人， 嗯， 就是根本不成队形， 嗯， 然后红军埋伏在山林里，这个三次齐射没子弹了就拿着刺刀杀出来，就这样呢，这个一个是打运动之力最好打，还有7仗，就13仗中还有7仗打的是住址的敌人，就是临时住在一个村子或者住在一个地区，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 嗯， 这样呢把它包围起来，这是好打的， 嗯， 最难打的就是已经有碉堡有阵地的，这个其实很难啃得动，就是5次反围剿的这个，所以关于这个运动战和阵地战呢，其实它的区别就在于呢，这个同样的敌人，他构筑了碉堡就不好打了。 哦， 那么这是一，为什么说要强调消耗战和歼灭战呢？ 嗯， 就是因为红军没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的来源。你看我们在电影里用的枪，那每次拿起一个枪，我都在费心的动脑筋看，这是在哪儿缴的？这肯定不是我们自己造的。就是一般当时你看打广东军阀，能缴到仿制的比利时的毛瑟枪。 嗯， 如果你要打到这个中央军呢，你可能能缴到捷克造的毛瑟枪，就是仿毛瑟， 嗯， 就是它的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样，嗯。那么红军自己呢，其实很多枪是很破的，比如说汉阳造啊、套筒枪啊，一直到长征都很多， 嗯。 就真正那个打起来很脆的那种捷克枪或者是比利时枪，那都是在就是某一次战斗中，你都知道哪个团都有记录缴过了，这个你才知道有。 都是好东西都是缴获来的。 哎，对对，都是缴获来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要不能打消耗战呢？就是你跟他打消耗战， 咱耗不起啊。 咱没子弹，咱耗不起。 嗯， 那么这个他们有采购的来源，就是国民党有采购来源，红军没有。 嗯， 所以过去呢，就是强调消耗，强调打歼灭战，就是打掉一个师就缴获一个师的武器，比如你打掉他3000人，那起码能缴1000支枪。 对， 所以说这个呢是重大的区别。 嗯， 但是所有的这种争议的核心呢，就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急于攻打大城市，这是一个 战略方针。 哎，这个战略方针才是真正争议的核心。 嗯，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在这个广昌战役前大概32年，在这两年前就已经都边缘化了？就是说他没有争过那些急于打大城市、打大仗的那些人，而且这个已经是在从上井冈山开始，是毛主席第4次靠边站了， 嗯， 前面还有3次，每次都是一杀出去，然后呢可能就受挫折，然后大家又觉得毛主席的路线对，但是总会反复，就是因为关于城市、大城市、关于速胜这些没有解决， 嗯， 直到走到遵义会议，我们老说遵义会议， 嗯， 遵义会议就是正式把这个事儿确定，就是说还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对。 嗯，那么这次这个战役是， 其实这一次可以说这个这是1934年，就长征前大概几个月，34年红军10月长征嘛， 嗯， 这个德高呼脑是8月，就是最后还有2个月了， 嗯， 在根据地还有2个月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毛主席是否能够参加长征还没有确定下来，就他有可能被留在根据地， 嗯。 那么最终呢，就是说有一件事其实值得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之前打下漳州的时候， 嗯， 缴了100万大洋，是漳州土军阀的一个资金， 嗯， 这个钱呢是苏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就是苏区流行的纸币，但是你得有银元， 嗯， 那么长征的时候就是用这100万银元， 嗯， 一路上买6块银元一担谷子， 嗯， 就是才没有说一路拉下饥荒，还是买卖公平到的陕北。所以就是可以说在广昌战役的时候，毛主席当时他们就是已经没有不在权力核心了， 嗯， 但是为了长征呢，他在苏区南大门做了这个调研和这个突围的准备工作，他还做了一点辅助工作， 嗯，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还当时他就是还知道他有一个那个就是准备金那个100万银元，最后带上走了，这长征才走下来嘛。 嗯，那具体的这场战役，就是广昌这个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广昌战役的时候，当时中央有三人团在指挥。 哦， 就是这个周恩来、博古、李德，就三人团在指挥。 嗯， 而且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广昌呢，就是三人团也到了广昌前线的， 嗯， 也很重视的，也到了广昌前线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时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您也说到了，当时正好是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咱们是在这个抚州拍的，还是在广昌当地？ 在广昌。 广昌当地。 对，主要外景都是在广昌当地拍的。 啊，这是这个是当年这个 打仗的地方呢，还是说咱们找了一些就是、 有的就是打像高红脑，我们就是在高红脑重新又修的阵地打的碉堡。 哦，是吗？ 当时准备还给当地留下来做旅游呢，但是后来好像当地环保部门不同意、跟我们签了合同，说要求必须恢复原样。 还原是吧？ 对， 现在都有这个意识。 我们还找一个工程队花了好几万块钱给拆掉。 是吗？当时这些地方也都是您去踩点看是吗？ 对啊，都是我们先我带导演美工还有主要创作人员先选定了、但有的呢就不一定是原来，因为原来的地貌都不在了、还得重新。 是啊，这都几十年过去了。 对，有的确实是我们在搭的，在另外的地方搭的。你像那个桥啊，吊桥， 嗯， 就是那个红军那个女护士掉下去的，那都是后来搭的。有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就是基本都还是在广昌当地取景的。 广昌呢，我觉得它这个在咱们国家这个城市里来说呀，它变化相对比较小。他们我们去了，它有的地方就是明清时候的房子还在，就是而且保存的还可以、基本上还能住人。 那真是不错。其实这个要是发展旅游的话，现在倒是挺不错的。 是，我觉得他那就是可能是交通不便嘛，他开发的比较晚，这点没开发出来、所以它变化也就小。 但是通过这部影片又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哈，有所了解。 当年我们那个彭德怀的指挥部就是在当年彭德怀真正的指挥部那拍的，因为那个房子还在保留。一推开窗户、就看到外边那个对面山上战场，那都是真的战场。 那还是保存的不错。 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就像我想起来那个炸死阿布圭秀的那间民房，现在还是那家人住在那儿，然后政府也不许人家改建。因为那个文物就不能动了。 这都是文物哈。那么说到用这个电影来表现战争的场景，李克芳老师曾经去年来我们这儿做客聊过敦刻尔克这部电影哈。应该说表现战争题材的影片有很多经典之作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哈，您是喜欢就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呢？比如说是这种宏大的场面，亦或是这种小切口，或者是怎么样呢？ 其实两种我觉得都有它的这个优点。比如说莫斯科保卫战，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以国家来投资、出动军队来演、那都是正规军呢、然后天上吊着飞机这个来拍摄，就那种拍法确实很棒。就是包括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都是这种拍法。但是呢，如果说你以小见大的也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以前好像我记得我印象中就是过去在可能就是建大概是改开前吧，好像有规定，就是说领导人一般都不允许出镜的。就你看特型演员是以后的事儿，就以前老电影里头基本上没有特型演员，就是要求不能好像高过营长。就是在最就是你像这很多的过去老电影里边都是连排干部、对吧，包括南 征北战，其实就是普通人、 对，他要这个视角，这是当时的这个政策有要求的。南征北战最典型了、南征北战不就是一个营长跑来跑去的吗？冯哲演的， 对， 特别帅的那个一个营长、是吧，就是很大的一个战役，莱芜是个战役，但是人家也是用的一个连一个营几个战士来表示他这个讲清楚这运动战的道理，为什么不愿意走，为什么就最后赢了。这个两个方法都行，关键看这个就是你这个条件了，是吧？ 所以浴血广昌其实也是这种小视角的切入哈。 浴血广昌这个小视角呢，好像还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战争电影啊，发展到今天呢，它是有几个阶段的。它有全景的这种宏大叙事，后来改成这个写人物命运。这也同这个全国的文学创作形式它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引起大家同情的，其实还是小人物的命运。 是能够有感同身受的这种啊感觉。 而且大人物呢，他怎么写他也有一定的概念化。 你也不能突破历史的真实乱写呀，是吧？ 是， 就要尊重史实哈。 是， 所 以小人物呢更好发挥。小人物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人物形象的特点合到一个人身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 那么刘英学刘老师忙了这一年多啊，浴血广昌终于明天就要公映了。那么接下来又有新的这个创作计划了是吗？我听说。 是啊，我跟河南那边 已经签个合同了，准备搞这个列宁号。列宁号呢也是红军题材，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架飞机。很多人不知道，都以为红军历史上没飞机呢，其实红军历史上是有飞机的。那时候的制空权呢基本是国民党的，但是我们偶尔也有，就是这个飞机呢，它是在诞生在鄂豫皖，鄂豫皖呢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在河南湖北那一带。他当时呢为这架飞机呢，我们还专门成立的航空局，还在全国啊我们的苏区建了五个机场，弄得还挺好，而且他还参加了几次战斗。但是这个飞机当时呢，很多人就是像看热闹一样，因为当时就是现在的农民很多还是有煤匠，当时呢确实红军很多不知道飞机怎么回事，大家呢就觉得很新鲜，没事就去参观，而且打仗不知道那炸弹是怎么扔下来的，大家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反正他弄好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幽默的区别传统的证据的这么一个东西。 刘老师又给我们做了一下这个预告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会是列宁号这个飞机哈，跟这个有关的一段故事了。那么浴血广昌，如果让您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话，刘老师会怎么说呢？ 哎呀，我觉得呢，咱们国家电影啊，正在尝试走类型化的路线，但是现在还不完全是类型化。其实呢，在我们圈内分呢，电影其实就分三大类型。第一，就是所谓的艺术片，就艺术家们敢于抒发自己的那种个人的情感，第二呢，就是所谓的主旋律影片，其实呢，浴血广昌呢，它就是个主旋律影片，第三种呢就是商业片，但是这几年呢，很多创作者试图在那个模糊这条线，就是商业片我们也走搞一个主旋律的包装，或者主旋律电影呢也尽量考虑它的商业属性， 是 都在做这种尝试，你像红海行动啊，像 浴血湄公河行动啊，这些 哈都是做这尝试，但是他们本质上像这些片子它其实还是商业片，因为商业片呢它有几大要素，我们这个主旋律呢也在努力的向商业片上靠，因为这个商业片呢它有一个好的就是基本观众比较多，大家喜欢看， 是， 所以我们不能说主旋律我们就不搞商业因素，我觉得呢在商业因素这一点上浴血广昌是做了很努力的尝试，至于努力的结果怎么样，希望大家去电影院做个评价。 好，柯峰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电影特别重要。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个很多的思想的传递来说呢，其他的手段跟电影比，就电影是冲击力最强，而且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你进电影院，它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 是， 对吧？所以电影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好片子出来。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浴血广昌这部影片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